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记忆的唱片。今天的节目就请您跟随我领略蓝色海洋的魅力吧。首先送上我爱着蓝色的海洋。 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，海空战士斗志昂扬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水兵威武雄壮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 说到航海，就一定会想到海军。歌曲《军港之夜》如今已经成为海军的代表曲目之一。谈到海军，想起了电视剧《旗舰》。和平时代哪里最不平和？是海洋。海军正在为我国的和平环境做出巨大贡献。来听这首《 军港之夜。 军港的夜啊，静悄悄， 海洋蕴藏着无穷的宝藏。拍摄完成于1973年的老电影《海峡》，讲述了一个渔家姑娘成长成熟的故事。歌曲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，让我们伴着歌声，心中浮现那片蓝色的海洋吧。 Cheers.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。很多人第一次听鼓浪屿之波这首歌时，都会陶醉在它深情柔美的旋律中。它的旋律与厦门美丽的景色非常贴近，只要你走进鼓浪屿，就可以免费的听到这天籁般的旋律，沉浸在海洋的蓝色世界中。被看作是最有冒险精神的活动之一，只有少数人能真的扬帆远航，体现航海的乐趣。还是让我们在歌曲《航海途》中体验一把航海的乐趣吧。 好像很多话要讲，浪纯白的好像你第一次微笑，就让海风轻轻地吹吹过到那无名的地方，像问一问好 着很多话要讲。蓝，纯白的，好像你第一次微笑。就让海风轻轻地吹，吹我到那无名的地方。 即使没有航海的机会，也不要放弃和海亲密的接触的机会。海可以包容一切，涤荡心灵。五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送上一曲《听海》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？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 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 你会发现，你会压抑，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